班咧高啲收市啦。啊，虽然咧能力所限，希望做得更加好啦。头先又录埋一塌糊涂，好忙。讲一个，因为咧我呢几日咧喺深圳摆展览，咁咧就系 B to B 嘅，就好多做健康食品，将我哋呢啲肝宝啊、糖辣烧呢七样产品咧就喺国内推销。咁啊，今日咧都见到好多人嘅，譬如有新疆啊、台湾啊、广州啊，啊呢啲咁嘅代理咧，好多咧寻找一啲新嘅啊咁嘅产品，咁咧就想大家倾个分销啊或者经营权同我哋咁，咁啊都倾咗好多，咁咧就发现咗咧有几样嘢嘅。第一样嘢，有一间叫做 CCTV。中央电视台好多人嚟拍嘢。拍咗嘢之后呢，咁四周围拍啦，啊展览啊，你咩公司啊访问你。访问完你之后呢，跟住呢就转头有个人呢就走嚟细细声同你讲。你想唔想呢段片呢，你呢段片呢我哋 CCTV 嗰度呢播啊。我访问你。咁我哋如果播呢，咁我哋呢就要收返多少呢啲。但係呢我尽量同上高讲，但系咧唔系我决定嘅。但系如果你咧肯俾呢啲，咁咧我想办法，就令到上高播，即系话我俾咗钱你。第一，我都唔知你系咪真系 CCTV 啊，即系中央电视台呢个第一。第二，你系咪做假先？唔知道。即使你系，我俾咗钱你，原来唔知播唔播到嘅。喂，你同我收咗水之后唔反映俾上高唔播咁点？所以我话喺大陆嘅生存机会，送中条例，你哋大家可以分析一下，连一啲咁嘅展览都有呢啲咁嘅事情发生。咁当然啦，好多人分销，而家大陆咧走嚟同佢倾分销咧，好多都系实事求是嘅，就唔系再好似以前嗰啲微商咁咧，617蚊卖600蚊，跟住咧大家咧就斗智火棒睇边个死。而家好多嘢咧，即系了解你啲产品系乜嘢嚟嘅，有咩用，系咪真系你讲咁样，然后翻查资料。咁我哋都有几个分销咧倾咗，咁咧就听日啦，完咗展览之后咧就。再傾啦，即係再約時間啦，咁都有好多人嘅，咁有啲混吉嘅，咁肥 band 啦 ，band 哥咧就已經送地縮門啦，即係要搵啲即係有心做嘅，大家合作嘅咁。呢第一啦，第二多謝老温啦，喺台灣翻咗嚟，咁尋日我唔喺深圳會展，佢嚟撐場啦，咁多謝佢先啦。咁講翻入正題啦，我呢次會展。展览咁呢我就请咗几个 promoter， 咁呢就大陆嘅，咁一个呢就是湖南嘅，一个就係茂名嘅，咁广东话啦，双语广播啦，咁呢佢哋讲喺佢哋嘅即係呢倾偈啦，因为临做之前都即係冇话面试啦，见过即係俾晒资料啊，大家商讨啊，其实我哋啲咩嚟㗎咁嚟做。咁呢两个靓女呢好简单啦，一个呢就是茂名广东人，以前呢就落咗嚟，其实茂名呢，如果你茂名市都叫做生活过得去嘅。但如果再偏远啲呢，就始终都係争啲。咁我讲呢个古仔呢，就讲呢两个人啫。佢落咗嚟东莞做嘢，但係东莞呢几年经济实在太差，做乜嘢都搞唔掂。我问佢佢做乜嘢，佢就係做呢个叫做广告嘅，做广告。咁卅岁到啦，未拍拖未结婚。咁我都同佢倾开偈嘅，我话你而家你落嚟深圳你住边啊咁。咁我话佢就同我讲，佢话呢我住布吉啦，咁老巢又听到，哇，我布吉之友喎，咁大家又吹一阵啦咁。咁我而家你布吉啲租个地方住几钱啊，因为我知道呢如果你唔系做工厂呢好少包食包住。咁一般嚟讲呢都要自己租房。啊！我话压力，其实我话喺深圳咧，最大压力就系住，你点搞啊？咁同佢讲，咁佢话咧，唔系噶，我哋咧，老细咧就租咗个叫做农民房啦，即系你可以叫农民房啦。 或者叫城中村啦，佢系2500蚊租咗个40几平方嘅，咁咧就我哋四个女仔住，咁有两间房嘅，咁诶两个女仔一间房，咁诶2500蚊，咁咧老细咧都好好嘅，佢包住就唔包食。咁我话你而家你落嚟做广告几钱人工啊？佢话5000零蚊咯。如果做得好嘅，业绩冲得上去嘅，就6000-7000咯。我话难唔难啊？佢话都过得去嘅，因为始终唔使交租。因为深圳咧最大嘅压力就系交租。咁啊同我讲，叫做咧OK 啦，即系叫做搞得掂啦咁咁倾开咁嘅话咧，但系咧而家咧生活咧压力都大嘅。咁另外一位咧就系衡阳嘅，就系、是、呢、就是、个湖南嘅，咁好靓女，皮肤好白，身材好好嘅，就唔系广东人啦，当然啦，系嘛，外省嘅永远都靓啲嘅。咁即系普通普遍嚟计啦，咁高大嘅，咁有两个仔女噶啦。咁咧个老公咧就从小识到大，咁咧就喺湖南拍拖，落咗嚟深圳一起打拼。佢做服装，咁咧就又做出口啊，又做 design 啊。咁咧佢老细加拿大人嚟嘅，即系咧其实华人，但系咧移咗民去加拿大，咁啊全世界咁去，咁咪做板啊，做成。咁咧趁住五一假期，咁啊一二三四呢四日，咁咧佢咧就。落嚟帮手，即系识得朋友啦，叫佢落嚟帮手啦，咁好勤力好诚，咁我都同佢讲过，你同你老公喺深圳压力大唔大啊？咁啊啲仔女点啊？咁倾开偈啦。咁佢话咧，深圳压力好大，而家就冇咁大啦，而家仲有啲钱储。我就问，即系倾开偈啦，我问，点样啊？咁佢话我同我老公咧一个月大概搵16000。人民币到，佢老公做 I T， 佢做服装，即系两个人系做写字楼嘅，系搵16000，即系你当一人8000啦，你唔知佢点分布啦，8000蚊。咁啊住南山啊，咁佢话之前唔系噶，之前咧我哋结婚嗰阵时咧，我哋咧就系住租个40几平方咧6000蚊喺南山人民币，后屘加到8000蚊，咁我咁点啊？搵16000俾一半租嘅喇，我而家冇咁紧张喇，呢个早几年喇。咁呢因为生个细路仔，我老公系专业嘅，即系专业人士。啊，即系其实攞个专业人士好简单嘅深圳。啊，因为你要攞个深圳户口。咁你呢就只要你一个技能有证书嘅话，深圳呢你交社保两年佢就俾个深圳户口你㗎喇。咁攞到深圳户口之后呢，佢申请嗰啲叫做廉租屋，即係公租房。公租房呢佢呢就批咗，喺都喺南山，咁1300蚊一个月。咁佢话申请咗公租房之后呢，间屋企装修咗50000几蚊。佢话呢其实呢而家呢压力好，即係冇乜压力㗎啦，因为唔使交租。你听到8000蚊租同1300蚊租。佢两个细路仔呢都入咗深圳户口。咁因为想喺身边读书啦，咁你有深圳户口呢咩都免费，梗係留喺深圳啦，好过返湖南啦，啲老人家臭啦，费事啦，因为佢哋老人家重啲呀，教育嘅方式唔一样而家城市。咁我再深入啲了解啲啦，其实讲呢一节呢就想大家知道而家深圳呢啲女仔其实佢哋点。咁呢就个生活，咁佢话呢我呢就係农村户口，你唔落嚟深圳嘅。唔落得嚟深圳㗎。因为呢我哋两个做嘢，啲细路仔要读书，所以个老豆即个老公一定要攞深圳户口。方便对仔女喺度读书同埋睇医生各样嘢。我唔能够攞，点解？因为我系农村户口，如果拆迁嘅话我有钱赔喺屋企。记得嗱，呢个就系而家大陆人嘅谂法。农村户口系值钱过深，即系城市户口。因为城市户口冇拆迁，你搬咗出嚟咧，屋企家乡嗰啲地唔关你事，所以点都要咬住我系农村户口。如果屋企咧一收地咧，我就有钱赔。 確保到我家有筆錢。咁我話你嚟咗深圳都好耐，佢嚟咗深圳咧十年咯，同老公。咁喺度結婚，我結婚冇擺酒，乜都冇，就咁俾九蚊就註冊咯。俾九蚊就，我話你有冇諗過深圳買樓啊？冇啊，喺惠州買咗。我打咗個突，惠州，你喺深圳做。住你买惠州，哎，听人哋讲保值啊嘛，始终要有层楼好嘅。哇，真系唔识反应喎。咁我话你买咗几耐？佢两年咯。我两年你翻过住过几次啊？我除装咗收装收咗四万几蚊，我两公婆咧头嗰阵时翻去咧就一个月翻去一次，而家有成半年冇翻去咯。过年都要翻屋企啦。咁我话你买嚟做咩啊？等升值啊，真係信心升值啊，惠州楼会。唔係啊，其实呢个就係普通大陆人嘅心态，一定要有楼。你明明住深圳南山嘅，点解要买惠州啊大佬，你唔係住平山坑市啊大哥。就係咁啦，跟住做展览嘅时候亦都喺隔篱呢就识到几个靓女，年纪大啲，有啲广东人，有啲外省嘅。咁大家成班啦，食饭啦，吹下水啦。一吹水嘅时候呢，佢哋就讲咗句说话。有啲结咗婚，有啲未结婚啦。咁包括呢，头先你讲湖南呢个幸福家庭呢，有两个子女喺身边。老公就供一份，婆一份，喺惠州买咗楼，包括一个茂名嘅女仔，加个对面有两个广东嘅，亦都有个外省嘅。我倾开计，佢话呢，而家呢，以前啲靓女，我讲嘅，以前啲靓女呢，一到25岁呢就鬼掹脚㗎啦，就要结婚，压力都好大。跟住有个就即时驳嘴，切，几多年前啦，而家都唔系咁㗎啦，俾我都唔结婚啦。跟住我望望个湖南嗰、那个，系咪呀？系呀，如果俾个重新嚟过，我唔结婚啦。茂名嗰个又讲啦，我30岁我都冇諗住结婚。我点解你哋咁嘅，你班女人，即係女人啦，唔好女仔啦，个都三兜嘢到啦。我点解你哋咁諗嘅。跟住有一个隔离嘅外省嘅女人，我諗30多岁啦，佢讲咗句说话好，即係呢震撼全场。结咗婚一世人只有一种生活。我唔结婚，我有无限嘅可能，即时飙冷汗。咁啦，都再讲一讲啦，即系网上好多话啦。相睇拍拖，一开始就问你有冇房啊，有冇车啊，有冇存款。咁咧，同呢五个靓女咧打咗阵牙教，佢话其实都唔使嘅。我哋女人而家喺大城市做嘢搵钱，基本上都 OK 嘅，有多嘢呢靠自己永远都係好啲嘅。呢、這个就係我深圳最新识呢五位女士，佢俾到我嘅态度係咁样，结婚与未结婚都係咁样。下次返嚟。